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开始领导新军革命56周年，缅甸联邦巩固与发展党仰光地区委员会19号向我国驻缅甸大使馆送来了花篮，花篮被敬献到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的太阳像。